好啦，接咗艾米入嚟啦。Hello， 艾米。 喂，艾米。喂，蜘蛛侠。系，蜘蛛侠有咩睇到啲咩同大家讲？ 系啊，咁啊，其实今次咧，我比较即系高兴翻，即系呢个 Homecoming 咧，就即系花咗啲唔少嘅时间去解释翻，即系呢个秃鹰啊，佢哋嗰啲反派角色嘅背景先咯。咁就首先咧喺开场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啊秃鹰佢会系带领住佢一间嘅公司去清理翻呢个大战之后嘅外星废料啊咁样啦，即系清理翻啲残骸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班一啲人啦，咁啊入到嚟咧，就用一个条款去赶走佢哋嘅。咁呢个条款咧，其实就叫做 Government 396D 嘅条款。咁但系咧，就经过上网去揾一揾呢个资料嘅时候咧，就即系冇一个好正式嘅答案吓。咁所以都唔知道系咪即系斋吹噶啦呢个条款。咁就係啦，咁呢個呢就係、damage control 啦，咁之前嘅都應該知道㗎啦。咁入面呢有一個著起綠色裙嘅就係個負責人嚟嘅，咁叫 Annie Marianne Hunker 咁樣嘅。咁就漫畫書嗰度呢其實都經常性係著住綠色裙去出現嘅。咁即係有任何情況底下呢、這個負責人要出面呢，即係在一個封面上面咧，就其實係即係見到佢係會著住呢套綠色嘅裙啦，咁啊應該都係致敬翻個封面嘅啫。咁啊、之後咧，其實個設定就有少少特別啦。咁其實股東咧就係、是、Tony Stark， 另外就係嗰、那個叫做 Kim Pang 噶，係嘛？即係嗰個叫金霸王嗰、那個光頭鼻佬啊，兩個股東嘅漫畫書入邊啊，傾篇啊。 即系同阿夜魔侠打嗰、那个， 系啦，就成日同夜魔侠打嗰、那个， 系咯。 咁就之后其实电影里面就当然冇讲啦，因为属于 Fox 嘅故事个嗰、那个人物嚟嘅。咁就嚟到呢度咧，就净系得翻阿 Tony Stark 嘅啫，喺电影里面系啦。咁啊，另外第二位即系第二个角色入边咧，其实都有少少即係大嘅分別啊，咁就係嗰個肥仔阿 Ned 啦，咁啊見到電影入面係好好嘅朋友，咁啊但係咧喺漫畫入面咧，其實阿 Ned 咧就係阿 Peter 嗰陣時去有一間報館度工作噶嘛，咁啊 Peter Parker 係有一間報館工作，咁 Ned 咧就會係佢一位記者嘅朋友嚟嘅，咁之後咧就變咗做一個叫做 Hobgoblin 嘅角色，咁啊一個奸角嚟嘅，咁啊同Peter Parker 會有啲對打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即係睇翻呢個電影入面嘅呢位肥仔咧，咁其實咧就更加似咧就係、是、另一位蜘蛛俠啊，即係黑人蜘蛛俠呢、這個麥克斯嗰個嘅好朋友 Genki Lee 嘅叫做，咁啊亞洲裔嘅都係，咁亦都係咧係非常之咁中意睇 LEGO 嚇，呢樣嘢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就另外就要講下即係 Peter 嘅呢個制服入面嘅 AI 系統啦，咁就AI 系統入面呢就即係呢個有個 suit lady 呢，即係有個人聲呢就導航咁樣啊，呢啲情況會出現啦，咁啊當中更加係有提到呢，佢係可以將呢啲蜘蛛絲呢可以用576種形態，係576種咁就即係有電槍嘅形態可以電人啊，咁跟住然之後可以反射啊，都有呢、這個即係喺電影入面見到啦。咁仲有就係、是、即係心口上面嘅一個小型嘅無人機。咁我記得即係我哋較早前我哋傾偈嘅時候呢都有講過話，即係如果架無人機飛走咗，咁阿 Peter 呢係要點樣即係除個制服啊，記唔記得啊我哋。 系，即系佢件制服咧，要索紧嗰阵系要揿一揿嗰个嘢，同埋佢除翻要揿一揿嗰、那个掣系、那个就系、是、个 logo。如果嗰个机械人仔飞咗去，咁咪揿咩咧？ 系， 如果个机械人仔飞咗去翻唔到嚟，佢揿咩咧？咁 呢个就系有几得意嘅嘢啦。咁另外其实Peter 就即系入到去一个 damage control 嘅嗰啲嘅废料厂入边啦，咁就。就幫呢個 AI 系統就改咗名叫做 Karen 啦， 咁就喺現實世界裏面咧，其實即係做呢個聲優嘅角色演員咧，其實就會係我哋依家喺 MCU 入面 Vision 嘅老婆嚟嘅真人。咁就佢兩個咧，就即係一個就 Jarvis 啦，另外就幫蜘蛛俠做個 Karen 嘅配音，咁都幾登對啊，感覺嚇。几有趣，咁就 我觉得啊，呢、這个系阿 Iron Man 咧，好中意搵人哋啲老婆啊，人哋啲女嚟整嘅。其实可能佢都整咗黑寡妇啊，不过留翻自己用啫嘛。嗰个咪大家睇过另一套戏叫 Her 嗰个咯，嗰个咪嗰个咯。 嗯， 吓，嗰个用黑寡妇把声整噶嘛，系嘛？ 冇错， 系嘛？ 嗰个冇睇过，我唔知道。不过应该都几有趣，系冇睇过嗰套。 咁呢一個 Jericho Landy 亦都係啊，即係李安嗰部嘅《變形合衣》裏面《變形合衣》條女啊嘛， 係。 咁第二集就換咗呢個 Liz Taylor 啊嘛，咁其實佢下一集不如揾埋 Liz Taylor 做埋人工智能啊。 咁其實 揾曬成所有啲女啊。 咁啊，停車場捉賊嗰度啦，咁其實。其實我覺得有兩個都叫做係彩蛋，算係叫彩蛋啦。咁第一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你見到蜘蛛俠佢就捉住咗呢個 Aaron David 嘅，咁然之後咧佢就用咗一個特別嘅功能就變聲啊。咁其實咧即刻係諗到啊，即係嗰個黑夜咩達米嗰個情節啊，蝙蝠俠啊，喺度 Where is he 咁樣咧變曬聲噶嘛。咁我覺得佢係。即係有啲係即係玩嘢嘅成分喺入面啦。咁另外咧就係、是、Aaron David 呢個人啦。咁其實佢嘅即係都有喺個對話入面提到佢有喺個城市入面啊，即係呢個 Queens 入面咧有一個侄仔嘅。咁佢喺漫畫入面咧呢、這個角色即係 Aaron David 咧，佢係呢個黑人蜘蛛俠。Miles Morales 嘅叔叔啦，有 uncle 啦，咁啊唔知系舅父定乜鬼噶啦，吓咁就同樣啦，咁其實呢個黑人蜘蛛俠亦都係咧俾呢個呢、這個嗰只變種嘅蜘蛛係咬到，咁就所以咧就有呢個蜘蛛俠嘅能力嘅，嚇咁就可以睇下有冇未來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啊可以見到兩個蜘蛛俠啦。咁就去到尾段到啦，咁有一段咧就係、是、講到咧就打算用個飛機去運送一啲物資咧去到一個新嘅復仇者基地啦。咁咧而 Happy 咧就有一個係點算一下一啲貨物即係齊未啊咁樣嘅情況啦。咁呢度咧其實入面嘅包括嘅內容咧就即係一啲物品咧就係、是。雷神嘅腰帶，咁佢中文嘅譯音其實都好巧口嘅，梅金吉奧德國個德啊咁樣樣。咁呢條腰帶咧，其實喺漫畫好舊嘅漫畫裏面咧，就用過嘅。咁佢嘅能力咧，就可以將雷神嘅力量提升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會係美國隊長嘅盾牌。咁其實美國隊長盾牌咧，Iron Man 即係 Tony Stark 咧，曾經係即係做過好幾款嘅盾牌俾佢啦。咁其實仲有一啲係叫做一個咧就叫做類似係可以放射一啲激光嘅盾牌啊。咁其實係我諗應該係2000年之後嘅漫畫裡面嘅故事嚟嘅，咁嗰陣時咧，佢個盾牌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掉到一個光速激光咁嘅攻擊敵人嘅模式咁樣啦。咁之後即係我都希望呢啲嘅物品係有機會可以喺之後再出現翻啦。咁其實仲有一個有少少特別嘅，即係除咗大家會喺畫面上面見到佢會係有Iron Man 嘅裝甲啦，咪42同埋有提過 Hulkbuster 43啊，即係 Mark 43啦 ，Hulkbuster 就係、是，咁就仲有一個就係奧創嘅頭啊，咁其實佢有講過出嚟嘅，直接講出嚟嘅嚇，咁就我唔知即係佢個用途喺邊度啦，不過都

咁其實即係你會覺得之後都仲有戲唱啊，佢呢個角色。咁即係除咗洛基之外，我真係覺得喺 MCU 裏面呢個秃鹰咧會係交代得最仔細，同埋有一種即係兩個都會有一種壓迫感俾到大家，會有一種緊張嘅感覺咯。 嗯 嗯， 係啊， 好。咁但係即係叫做都好睇嘅套戲，不過就你覺得佢冇以往 Marvel 系列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佢唔係咁似 Marvel 系列咧？睇完咗， 其實都係唔係太 Marvel 嘅，其實成件事 係嘛，係 咯，做出嚟 係咯，唔係好似咯， 唔係太 Marvel 嘅， 即係佢好似借咗幾個人過嚟客串咁，唔係似喺同一個宇宙， 嗯， 係嘛， 其實。點樣叫唔係太 Marvel 呢？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喺 Marvel 個 MCU 裏面，你會突顯到個角色一啲嘅強大，但係喺呢部電影你會見到個結尾嗰個結尾即係嗰個結局啊，佢寫出嚟你會係覺得好似冇乜說服力咁樣，冇乜呢個超級英雄嗰種氣派喺裏面，我會咁覺得。即係你會諗翻係奇異博士，你最多即係你起碼都會打低咗、趕走咗呢個朵媽門矮人，你真係消滅咗呢個黃蜂俠。但係你嚟到蜘蛛俠，好似即係當然啦，蜘蛛俠一路以嚟都係將啲賊啊、將啲犯人啊係送去監獄嘅啫。咁但係就好似冇咗呢種 Marvel 一個戲入面就即刻。將個間隔收皮嗰種感覺，即一路以嚟 MCU 都係一集就收皮咁樣樣。 我覺得佢唔係咁樣啫嘛，就係咧有啲似咧，你睇緊呢個Steel Agent 啊，或者其他一啲咧，即係 show call 話係同個電影有互動嗰啲咧。咁佢有實有提呢個紐約大戰啊，甚至會影一啲嘅片段噶嘛，佢都有嘅，電視都有嘅。咁佢甚至乎 Daredevil 佢都有講過紐約大戰，但係咧。你硬系咧都唔覺得嚇佢哋係同一個世界，你睇極都唔覺得佢同一個世界嘅喎、 哦， 即係我有個咁嘅感覺咯。我睇呢套嗰陣咧，係啊，你係出曬 Iron Man 啊，係出曬美國隊長啊，係影埋個復仇者大樓啊，咁啊點啫？但我唔知點解硬覺得嚇點解佢哋我硬好似唔係覺得佢哋係同一個世界咁樣嘅咧？ 啊，係咯，好似偏離咗嗰個故事線，即係個 係啦，好似甩咗出嚟咁喎。但你睇其他嘅人物嘅獨立電影咧？你就會覺得係佢個袋裏面，當然佢冇乜點出過其他人啦，佢彩蛋先出嘅嘛，嗰啲反而係。但係咧、你會感覺到佢係同一個世界嘅，唔知點解。 嗯，冇錯。 好奇怪喎！但係今次呢套戲咧就冇咗呢個感覺嘅。 嗯。 你覺得嗰班人係第隔離台借過嚟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即係 咁，就隔離台借過嚟。 見到阿尤生咁。喺無線見到咁嘅感覺， 唔係啊，或者係好似你睇呢、這個嗰、個河穗嗰度咩？賭城群英會係嘛？ 嚇 嚇嚇，係啊， 係，唔係河穗嗰度啊？係賭城中環係係嘛？ 賭城 賭城鬼會係電視嗰度，係 電視 戲嗰度戲嗰度，嗱咁、你又得去發又成，喂，突然間開門啊，賭神咁，我成日覺得呢佢哋係同一個世界嘅咩？佢講到係啦，咁你既然有賭神出場咪，咁但係我個感覺就係好似借過嚟咁嘅咯。 嗯， 啊， 你借咗個人過嚟出場啊？ 係， 我有好強烈咁嘅感覺，即係佢哋其實唔係喺同一個世界嘅。 嗯， 好奇怪，唔知咩啲咁嘅感覺㗎，我睇到嚟嘅就好，唔係嗰個世界咯。總之 覺得一班外借嘅，唔係其實應該咁講啦，一班屬於嗰個世界嘅人，突然之間有一個外人入咗嚟咯。 唔知啊，总之我睇嚟睇都觉得好有啲似呢个Steel Agent嘅， 嗯， 即系讲就讲佢哋系喺嗰度，但系你睇又唔觉得佢喺嗰度咯， 系 啊，唔知点解个好奇怪嘅咁嘅感觉，系啊系啊系啊，咁既然今次攞正牌，点解反而系唔觉得佢好 fit in 咧？嗱，上次你睇《英雄内战》入边蜘蛛嘅出场咧系 fit in 嘅， 系 fit in 噶， 但系今次系唔 fit in 嘅，我唔知点解嘅，反而系 fit in 嘅， 系 你打冇咩感覺， 只係會有嗰種，你會覺得佢係哇，蜘蛛俠終於翻嚟啦，唔 係係啊，終於翻嚟啦，係今次反而冇啊，係 啦， 個戲名就 Homecoming 嘅，但係我唔覺得啊，最弊 你都係會覺得佢呢個蜘蛛俠都係 Sony 嘅，唔係 Marvel， 唔係啊，最弊都唔係啊，連刀咁都唔係啊，係啊， 系啊，我依然觉得上两代系好过呢个噶，系啊。 O、okay. K. 对我嚟讲，我仲觉得加菲仲好啲啲，咁但系呢个当然好多人觉得系阿 Toby 好啲啦。但无论如何咧，即系你总之睇嗰两套自打一套咗好嘅人咧，会觉得今次系未超越得到嗰两套嘅。啊，当然有啲人觉得系超越咗啦。OK， 咁多人系咩年龄层啦？呢、這个系啦。咁总之我自己觉得呢套咧系睇下 OK， 我冇话呢套差系啦。咁但系坊间嘅评价去到九啊几分，我就觉得有冇搞错咁，即系咁啦。 系咯，其实我都唔认为系值得入好分嘅。 咪同埋咧，佢嗰个成个电影嘅结构啊，其实唔系好完整嘅。 嗯， 即系我讲个结构啊 ，OK。即系你去到几时应该打，几时应该 suppose 系高潮嗰个位，其实又唔系好高潮。即系呢啲咧，其实控制得唔系咁好嘅，系即系几时应该发生乜嘢嗰啲咧，其实呢套戏系砌得麻麻地嘅啫。讲真嗰句，咁、所以咪套戏绝对值得入场嘅，点都要睇嘅。但系系咪嗰个咁好咧？我自己我自己感受上系 OK 咯，套戏 OK 咯，只不过系。系咯，同埋可能我对佢哋嘅演出亦唔系觉得咁满意啊。 都系啊，其实个演技上面其实都唔系太 系咪咁担到戏咧？ 系啦， 吓咁你一中佢成班同学同个资助自己本身，因为佢你绝大部分就系睇住佢哋做戏啊嘛，系咪真系咁做到咧？咁啊，我觉得真系有啲信息嘅。 嗯， 就系、是、咁，我系咁觉得啫，大家唔使理我嘅。OK， 即系大家嗱，中唔中意唔系咁重要嘅，大家分析到佢里边有冇啲。好處壞處咁嗰啲嘢啫，即同一樣嘢你可以鍾意食可以唔鍾意食㗎嘛，係咪咁咁嘅艾米仲有冇嘢補充，定係有啲嘢會喺你嘅片嗰度會有講嘅。 我應該仲有一兩個會喺我片入面講。 咁就聽下艾米嗰啲片有咩再有嘢補充啦，好冇。 係啦，好啦好啦。 好，唔該曬艾米。 好。 唔該曬兩位。好啦。 唔該曬。 OK， 拜拜。好啦，搵到韩永入嚟啦。Hello， 韩永。 咁啊，係啦。Hello， 欢迎 Sunny。咁啊，讲下蜘蛛侠嗰度同啲漫画嗰度有啲咩影返啲漫画嘅一啲场节出嚟啦。同埋啲旧作嘅一啲彩蛋喺度啦。咁啊，大家第一样最注意到一开场已经知有啲咩彩蛋啦，就係、是、个主题曲啦。 係，即係嗰个 Spider-Man 咁啊。今次呢其實佢亦好刻意玩返一啲舊 Spider-Man 嘅嘢啦，例如佢好刻意咁有兩次飛過個美國國旗，而呢樣嘢呢喺 Spider-Man 第一、第二集呢係好刻意做嘅。 喔、哦、佢唔止添，佢直情企喺個國旗隔離添今次。 係啦，咁啊今次佢係刻意做返一樣嘢啦，同埋例如爭啲嘴到個女主角啦，咁啊反映返第二集嗰度佢到阿 Peter Parker 倒轉嘴女主角嗰、那個，但係 嗰度 今次竟然係成功。 其實佢得次過咧，致敬曬上兩代啊！佢首先個 lift 跌咗嗰陣咧，佢就已經揾蜘蛛絲扯住個黑妹啦。嗰度已經係係阿 Grand 嗰度嚟㗎，不過佢冇挫死佢啫嘛。咁跟住倒吊啊嗰部即係嗰個件衫就嗌佢喂嘴佢咧，咁嗰度就玩翻第一代啊嘛。 提翻件衫咧，件衫其實都係 Marvel 常客啦，嗰個女演員咁啊。佢除咗配呢件衫之外咧，佢喺第一出嘅變形俠衣，即係第一出電影版嘅變形俠衣，李安嗰度咧就係、是、做 Betty 嘅。 哦，李安嗰個 做變形俠呢個女婆啊， 亦係第紅色書殼啊， 亦都係紅色書殼啦。咁啊，其實 X 唔算 exactly 係紅色書殼，只不過佢嘅算係複製人啦 ，reanimate 咗佢之外嘅人。咁啊。咁嗱，佢亦都係阿 Jarvis 嘅老婆，現實上 係個演員， 係、啊、個演員就係 Jarvis 嘅老婆啦，係啊，咁亦都係 Wilson 啦，即係而家嘅，係 啊， 係啊，咁啊銀幕夫妻啦，咁啊 Marvel 上，佢亦係 Spider-Man 卡通片嘅常客，因為佢都配過幾個唔同嘅角色嘅。 哦， 咁啊再講翻嗱，佢、啊、學校嗰度啊，佢個校長咧，佢都頂咗啲彩蛋就係、是。Montana 就係嗰個校長係美國隊長 Howling Commando 其中一個嘅後裔啦，都係嗰個演員扮翻嘅。 哦，翻 佢個校長室嗰度後邊咧， 竟然 係 有張相就係Howling Commando 啦，美國隊長啊嘅狼號小隊嗰、那個嘅其中一個成員嘅。咁而其他咧喺佢學校嗰度亦有啲好奇怪嘅，原來 Bruce Banner 都係佢間 Midway School 嘅學生嚟嘅。 哦， 即係 B 型合 衣。喺佢嘅實驗室裏面有一扎啦，有包括美國總統啊，一啲現實生活嘅科學家同埋 Bruce Banner 嘅相掛咗喺度。 我唔知呢咁嘅年啦，如果係咁年啦 ，Iron Man 老豆都有 啊，係 Iron Man 老豆都有。咁啊，再睇翻另外佢一啲同學啦，嗱，一開頭做佢學校裏面個廣播電視電台廣播電視台嗰個女仔咧 ，Betty 咧，其實就係喺漫畫度同埋前兩套蜘蛛俠佢嗰度都係成年人嚟嘅，佢係阿 Jessica Jones 嘅秘書，咁又變咗細路啦，咁但係依然係咁中意做記者。 即係你講係邊個先？你講係佢報館個老闆個秘書係咪？ 係報館老闆嘅秘書啦，咁啊， 嗰個 傳統上佢。傳統上佢就唔係金髮嘅，傳統上佢應該係棕色頭髮嘅，係啦， 咁而呢個漫畫入面咧，唔係喎，佢有啲漫畫佢係同佢做過同學嘅喎，咁你就話 佢係後尾出翻嘅，後尾出翻嘅 Spidey 啦，一個講翻年輕 Peter Parker 嘅嗰度就講過係佢同學啦。而家女主角 最嘔心啊，其實佢後尾好似係咪？那個角色是不是嫁了給肥仔的好像 是嫁了給是肥仔即是後來變成How Goldman 那個啦 是就是那個肥仔就是這套戲給我的朋友竟然是這樣 是啦那啊嗱亦都再講回學生那裡那個個東方裔嗰個肥仔咧，其實就唔係佢嘅 friend 嚟噶啦。原本喺漫畫度係 Miles 嘅老死啦。個情況類似一樣啦，就 黑人版蜘蛛俠嗰個個 friend 咁其實佢呢度都有好多都有幾個 reference 嘅，除咗呢個之後一間容後再講啦。咁啊，佢個情節係基本上一樣，都係無厘頭走咗入佢間房度。佢飛身翻落嚟咁啊，見到我面前，哦，你係蜘蛛俠， 係佢都係知道蜘蛛俠身份嘅，係真係嘅。 係啦，亦都係一樣係佢嘅，算係佢助手啊，專幫佢查嘢，因為佢都係喺漫畫度，佢都係一個電腦奇才嚟嘅。係啊，咁咧，隨住 Ultimate 嘅 Universe 滅亡咗之後咧。佢同埋 Miles 咧都移民咗去616嗰度，即係正式嘅 Marvel Universe 嗰度。 哦， 啊，咁啊，亦都 Miles 有移民咗616，有個驚喜俾翻佢嘅啊 Molecule Man， 因為新個616係由一個叫 Molecule Man 嘅人重新塑造翻嚟嘅，因為所有宇宙都冇曬啦。咁 Molecule Man 亦都俾翻個驚喜啊 Miles。就是將他阿媽復活咗喺616度。 哦， 即係佢阿媽係俾高本殺死咗嘅。 喂，但最奇怪就係呢個肥仔咧，自己又變咗高本喎。 呢個肥仔就係意外地拍咗高本嗰啲樣，因為喺嗰度全部高本就唔單止係黐線要。亦都唔需要戴面具，佢係可以變身嘅。 嚇！ 佢嘅力量大到可以同變形俠衣同等嘅。 唔係啩？嗯， 係啊。所以好輕易佢就殺死咗 Peter Parker 喺嗰度。 咁當然佢係即係自己失咗常性咁變咗啦，唔係講佢係壞人係啦。 咁 即係 後尾都醫得翻嘅。 唔係佢呢套戲有提過洗腦啊？你會記唔記得佢有講過？ 係。 咁即係嗰度係有去即係諷刺翻呢樣嘢嘅， 而個女主角個名字呢其實亦係同學，佢嘅同學。 邊個女主角先？呢對其實冇女主角，你講邊個咧？ 個黑妹啦。 黑妹叫做 Liz 啊嘛，咁其實佢原本有條女叫 Liz Allen， 但係呢度佢就唔係叫 Liz Allen 啦。 唔係叫 Liz Allen 啦。 就話咧，

算是一个不出名的英雄啦。 咁咁呢度就保持翻佢都叫做係拖下車啦，少少少少運運啦。咁但係你講嗰啲大是大非咧，似乎佢都係正義嘅咁樣咯。佢一咁鋪排。 係啊，咁啊呢度相當嗱，另外一個出現過嘅蜘蛛敵人就係喺美國彩蛋同埋喺個船嗰度俾人虐打嘅其中一個啦。咁啊， 蝎子 就係蝎子啦。咁佢嘅蝎子紋身，咁當然呢度嘅蝎子就唔。Exactly 是 Marvel Universe 的蝎子，这个又是 Ultimate Universe 的蝎子。Ultimate 的蝎子呢其实就 不是一个超能者，亦都没有任何盔甲啊咁嘅嘢嘅。 哦，没有的。 只不过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头头，咁当然有好有不少的超能力者帮他做，但是他你说他不超能力都其实表现到很超能力的。可以隨手都掹爛到鐵門嘅，但係即係練操練到， 哦，即係都有傾天咁上下啦，都 啊傾天個人類嘅巔峰啦，你算係，但係點巔峰都冇可能掹爛到夾萬道門係嘛？ 我唔係啊，嗰日哥布拉都話佢唔係改造人嚟㗎，嚇冇得解喎呢啲嘢，係咯，俾一段俾一段啊，唔係咁啊 ，Rock 都冇啦，係咪 ？Rock 都唔係改造人啦，係咪？經常都係掹爛啲石屎啊，扯爛啲鋼門啊咁喎。扯一段鐵鏈呢啲殘事嚟喎，成個車棚都係拆咗啊！咁呢啲，咁你冇得解啊！呢啲嘢。 咁啊嗱，另外一幕咧，就係佢俾 Voucher 爆炸嗰度啦，咁砸上個咩？佢氹翻 蜘蛛俠，俾嗰啲係啦，炸冧咗個工廠，跟住俾啲砸住。 一個鐵角咁嘅嘢砸住佢啦，咁啊，咁啊呢幕咧，其實就喺蜘蛛俠第33期出現過嘅。 係。 佢又係俾人，不過就唔係 Voucher， 俾另外一個人啦。咁鏟咗成個嘢出嚟，即係一俾個鐵角爆住，佢俾 Doctor Octopus 搞嘅。咁啊，結果就周圍嗰個仲危險嘅，周圍游緊水嘅。咁佢咧就醒起阿 Ann 嘅説話，叫佢只要集中係冇嘢做唔到嘅。係。咁樣咩嘅説話咁佢就一夜過咁就嘣一聲掟開咗個擲住佢嗰個巨型嘅鐵角啊！咁同呢度一樣啊！呢度當然就唔係揀唔係諗翻阿 NMA 啊，而係諗翻啊 Tony Stark 啊！咁但係成幕嘅主題其實基本上係一樣嘅。 嗰個係擺到明嘅致敬嗰個漫畫嗰度㗎啦，呢個。 是啦，咁啊，亦都睇翻佢最尾嗰度 ，Tony Stark 約佢去 Avenger 總部啦，問佢要唔要嗰件嘢啦。咁嗰件嘢咧，其實就基本設計就係喺漫畫版嘅 Civil War 嗰度啦，漫畫版嘅英雄內戰嗰度，Tony Stark 俾佢嘅戰衣，叫 Iron Spider 嘅盔甲。 即係都係紅色、金色咁樣襯嘅嗰件就係 金色啦，多個蜘蛛大啲，可以分隻爪出嚟啦，咁啊，亦都可以飛，可以放衝擊波啦。 咪呢個其實個唯一相似位係個有個大蜘蛛喺個身嗰度啊嘛，其實佢件衫都唔似嘅，佢件衫反而似翻蜘蛛俠正常嘅。 啊唔係，漫畫裏邊其實。佢話係盔甲啫，但係都係著上一件衫嘅 Iron Man。 我知，但係佢今次呢隻都仲係紅色紋噶嘛，有翻佢又即係多啲金色紋，同埋係個蜘蛛 logo 好大咁扮到成身㗎嘛，但係佢係似翻蜘蛛件衫㗎。但係你睇下嗰個 Iron Spider-Man 嗰、那個，即係嗰個其實唔係咁似蜘蛛件衫嘅。 啊，咁都係嗱，另外咧，就佢去見通啲沙嗰陣時咧，喺呢場戲咧，佢著住嗰件衫咧。 T 恤系 啊，就系、是、其实系Iron Man 条女啦 ，Pepper 喺 Iron Man 3嘅其中几幕戏都着过嘅一件 T 恤啦。 好 吓， 咁啊， 系咯，呢个咩意思啊？嗰度系 呢个真系我唔明点解要着翻同一件 T 恤啊？ 即系佢件 T 恤上面咧有几个好似漫画咁嘅对话框喺上面咁嘅样嘅。 啊，有跟住有啲原子咁嘅图喺后边啦。 系啊，唔知咩咁啊？点解要着翻件嘢咧？系咯， 咁 其实我怀疑佢都系暗示紧，其实阿 Tony Stark 其实佢老豆嚟嘅，你信唔信？ O K， 嗱呢度 我吹水，不過你即管睇下，我恐防啊！嗱，今集你都不忙啊，又要幫阿 Star War 賣下廣告啦，又要砌下死亡星。係 啦，好多同埋植入式廣告喺佢個房度。 佢係啦，佢自己嘅植入式廣告，入翻自己啲嘢啊啊，即係阿迪士尼係嘛？咁啊， 即係馬 總啦，或者 今次咧， 你見唔見個肥仔啊？一出場啊！系唔系影个肥仔？系用黑帝嗰只 logo 嗰只LEGO 公司同佢讲乜嘢？ 系， 佢话就系我哋一齐可以，佢就变咗唔系控制宇宙啦吓，所以就佢就话我哋一齐砌 Death Star 啦。其实嗰句嘢系阿 Darth Vader 同阿 Luke 讲嘅一句说话嚟噶，就系我哋两父子合作就可以，即系可以掌控呢、這个Galaxy 啊嘛。咁其实呢句会唔会系暗示紧下一集就会讲 I'm your father 嘅呢句名对白？咁 呢个 佢同佢讲 I am your father 咧，咁啊成套你睇匀最似就系Iron Man 啦吓吓。咁 啊， 你有冇谂过点解呢度冇 Uncle Ben 咧？嗱，其实你好多 阿妹系佢嘅亲生阿妈噶咯，咁啊要变咗。 Exactly， 即系根本就唔系乜嘢阿姨，根本佢系佢妈嚟嘅。但系呢个因为都私生子有秘密嚟嘅。咁 Uncle Ben 咁样样，其实咧死咗好耐噶啦吓，就点咧就俾佢暂生激死嘅吓。 OK， 咁即系呢样 致命咧。应该都系有翻嗰句嘢咧，就写住呢个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但系呢句嘢唔系俾阿 Bill Barker 睇，系俾阿 Iron Man 睇嘅。 之前罗伯唐尼同阿 Iron Man 嗰套嘢系佢嘅儿子系咪咧？ 点解要啦？直情点解要俾 Iron Man 睇咧？咁就系因为你咁有钱啊，其实佢润佢啊，你咁有钱啊，你好心唔好搞人老婆啦。你咁有钱啊，生咗个仔好心啊，算唔好等我凑啦。咁啊。激到阿 Uncle Ben 嘔血死啊！临死揾血写，咁所以喺个墓志铭有翻呢句嘢系嘛？下一集可能就会阿 Peter 发现呢句嘢，佢以为呢句嘢意思就叫佢你有超能力咧，就去救世界。原来唔系，原来呢句系润啊 Tony Stark 嘅啦，我帮佢作埋啦，好嘛？ 嗱，其实啲 解得通啊，解通晒所有嘅嘢啦，系嘛 ？OK， 我最衰都系好抵啊！ 亦都有人批评啦，咁因为今次蜘蛛侠里面咧就。差唔多係冇顯示過佢有 spider sense 啦，蜘蛛感呢樣嘢啊，咁但係竟然咧啲劇組人員就解釋話咧，個導演已經解釋話，其實佢裏面係有嘅，只不過因為之前兩套咧就太過刻意講呢樣嘢，令到個劇力有影響，所以我哋就 tune down 咗佢。咁但係佢裏面真係完全冇講到喎，包場緊佢後面企埋喺度，佢都唔知咁 spider 咩 sense 呢，咁你冇就冇啦。 佢依企喺後面佢都唔知啦，佢個肥仔 friend 喺佢間房佢都唔知啦。 係囉係囉，佢冇就冇，冇就冇啦，咁點解話要有呢？佢個 spider sense 我有另一個解釋，我有另一個解釋㗎喎。 OK。 因為佢呢套戲呢就將個蜘蛛俠本人嘅好多種才能或者能力啦就分配咗俾佢班同學。就包括咧，其實佢自己應該啲電腦都應該幾勁噶，應該啦嚇。一以前輸入單拖啊嘛，咁佢好多才能。咁而家今次電腦啊，俾咗肥仔啦。咁 Spider Sense 應該就俾咗 MJ 啊，因為佢見到佢咧喺華盛頓塔，佢死都唔肯上去。 OK， 應該係有 Spider Sense 先係咁咧。 係啦。 咁其實咧，嗰班同學啊，何止係呢啲人啦、啊？中間個中國妹咧，其實就係 Cindy Moon 啊，其實就係另一個女蜘蛛俠啊嘛。係 啊，蜘蛛俠啦，唔係叫蜘蛛俠啦，佢叫燒啦， 燒啦，俾同一隻蜘蛛咬到噶嘛，同阿 Peter Parker。 中文嘅漫畫即係啲網上流傳嗰啲，亦做鬼師咯。 係咁，呢啲唔理佢啦，係啦，鬼探就好咩都好啦，係啦，咁啊，咁但係咧，仲有嘅喎，仲有另一個就係藍鳥啊。蓝鸟就系佢嗰队人里面有个肥妹，最奇怪啊！因为你本来是个金发靓女嚟，呢度就变咗个黑发肥妹，我都唔知点解吓。咁嗰个就系嚟紧嘅蓝鸟。咁嗰个仲得人惊咧，就系佢话呢个角色竟然会喺嚟紧嘅英雄呢个嘅无限之战会出现吓吓。佢、啊、都未有超能力，佢都未系咯，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嗱， 我 当 外攞到啲嘢啊，得啦。 唔係，我當你每一個英雄啊，都會湊幾個叫做自己啲人出下場啦、啊，係咪？即係你啊， 當然一定要啦、 啊。阿、Doctor Strange 啊，你都會帶埋阿王嚟啦，係咪？即係唔會得佢嘅咁，總會有一個半個噶嘛。咦，咁啊點解蜘蛛俠呢度係帶咗阿藍鳥？但係藍鳥喺呢套入邊完全，大家都唔知我記唔記得有佢嗰隊人裏邊有個肥妹嘅咧？大家都唔係好有印象係嘛？ 好嘥啊！出過一兩句聲， 好嘥噶嘛，嘥 carry 到屋企，喂，你連咧嗰個中國妹咁可能中國妹特別認得啦，你都記得個中國妹啊，最少係嘛？ 係啊， 啊嗰、那個你真唔記得咁嘅人，係啊，嗰、那個就係男料嚟嘅，死唔死？但仲竟然話會喺 Infinity War 度出現，咁你嚇唔係啩？係、啊、出都唔係出佢係嘛？出肥仔係嘛？應該係嘛？冇啊又啊又唔係喎，咁唔明點解嘅？係啦、啊，咁啊會唔會其實嗰個角色？但如果嗰個角色既然後屘係一個超人嚟，點解咁個肥妹做嘅？ 哦，咁唔知啊。 系系啦，唔知你问佢哋啦吓，咁好奇特，同埋咧，仲有原来有诸多个佢哋其他嘅，就算出一出嘅同学，原来都有相当嘅关系咁。一阵如果有时间先再讲啦 ，OK 吓，讲唔晒，佢全学校啲人都系超人嚟嘅， 系好 系，佢系咪 Alpha 嚟噶嘛？其实嗰间学校唔系普通学校嚟噶嘛，吓佢嗰咩马尔都计划啊嘛，系嘛？ 但系 Uber 如果你喺漫画嗰度咧，其实佢都系冇超能力嘅，佢讲佢系一个好劲嘅体操。 你讲边个啊？边个冇超能力 ？Uber 系冇超能力嘅咩？ 冇超能力嘅佢吓，佢系一个好劲嘅体操运动员啦。 系 咁亦一个天才啦。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例如蝙蝠俠那些射成索手腕啊，啲鐵爪啊之類咁嘅嘢嗰啲啊， 係，哦，咁即係呢度， 但係呢個肥妹點樣做體操咧就有 咁又唔好咁講，阿欣兒都好犀利嘅。系你叫佢跳嗰啲舞，同埋后边嗰两个伴舞都好犀利嘅，唔好肥啦。洪金宝都肥噶，唔系肥就代表唔犀利嘅， 系啊。亦都喺漫画度其实死咗噶啦。 佢仲有一个黑人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一个黑仔嘅？嗰、那个就系佢第时另有另一个角色，系一个黑人功夫嚟嘅，系成个希斯咁嘅头，但系着件黄色功夫衫、红色腰带嘅，一个咁嘅角色噶。我一时就唔记得叫 Abraham 唔知乜鬼嘅，即系佢呢度叫 Abby 咁嘅咋，黑人嚟嘅。 翻漫画度，佢亦的阿 Sherry 咧，的确亦系蜘蛛侠嘅同学。 系边个咧？哦，你话蜘蛛男 男 料 啊？ 吓系啊系啊，但系个金发女嚟噶嘛？ 系金发女咁，但系佢系冇超能力啊。咁勉强话佢系出到场得，但喺无限之战嗰度，我谂唔到佢有咩实际作用咯。 我真系唔知道，但你睇佢而家已经话咗佢会出啊。我睇个 list 度，咁我啱晒。 原则上，如果计力量嚟讲，佢仲废过美国队长，咁可以。 唔系，因为今次套戏佢都冇强调啊，咁所以其实我好奇怪咯、啊、呢件事，系咯，系咯。你再出我嘅话，你会知佢系边个啊？我意思系，系啊。 即系你唔留意，好难讲，因为成队人出场加埋都，我谂唔够十分钟。 咁如果带队嗰个，佢嗰队校际常识问答比赛温故之身嗰个带队嗰阿 Sir 啊？嗰、那個、好似都係喺係唔知變形合衣定邊套嘢，其實都有出過嘅。 出過場，即係第二代變形合衣。 咪、啊、但係當然佢哋而家當唔係 exactly 嗰個係同一個世界啦。好 嘅，因為係佢嗰度咧，佢係 Amon Troy 啊嘛，即係第二代嘅 Hercules 兼第二代嘅變形合衣咯。 哦咁添 ，OK。 係中國仔嚟嘅。 哦，呢度变咗系鬼佬 ，OK。吓， 后屘佢攞到 Hercules 个锤，咁又得到 Hercules 嘅力量，咁唔做 Hercules 之后，咁喺新嘅 Marvel， 而家佢就得到阿 Bruce Banner 嘅力量，成为新嘅变形侠。 咁犀利啊！我咁又变咗 成个，佢冇咁大力，但系佢可以随意变身。 系。 而家咧，最好笑就系佢要同 Vision 个女想玩 ，Vision 个女话想试下人类嘅感情。嘴是怎样的第一个冲埋嘴位。 有没有奶嘢 我没有但是只是说就是这样没有感觉的。 我这样啊好高啫是吧是吧是。好。 在漫画里 Vision 有老婆有女的是他说他想尝试人类生活所以做了两个同他同型好的机械人。 是。好的。Okay,好、哦、咁仲有冇啲咩彩蛋即係其实好多㗎不过即係都冇 好多但係有时真係讲唔晒啫佢嗰个同学你都可以补充到啦因为。 佢就喺条喺个同学 走廊都有幾個，唉、哎，你死唔死嗰啲唔講啦，係咁就唔係、啊，但係嗰啲咁嘅特別嘅，嗰啲唔係超人嚟嘅，都係 同埋今次其實佢處理好唔同啊，除咗 Spider Sense 之外，啲人對佢咧個感覺係冇咁負面嘅，因為漫畫到漫畫到而家唔係啦嚇，早期係啦，咁同埋喺前嗰兩個系列嘅蜘蛛俠，其實啲人都唔係好中意佢咯。 唔中意邊個啊？ 唔知邊個 Parker。 唔中意思想，哦，你讲套个古仔入边， 古仔 入边，好嘅，明白明白，系 个处理其实好唔同嘅，佢好似系好刻意淡化以前蜘蛛侠电影或者甚至蜘蛛侠漫画嘅所有嘢。 嗯，哦，竟然系咁，我甚至乎连个报馆唔影老细，唔影报馆唔奇，连份报纸都 提都冇提过 Daily Bugle 呢样嘢。你 上次都有出过份报纸嘅最少。 下一次冇 JJ 出場，但係都冇未至於 出到嘢。有出過份報紙，係啊，即係有呢份報紙嘅最少，係啊，咁咯。 係啦，咁啊。 係啊，好奇怪啦，係啊，咁跟住都放棄咗啊，咩翻嚟係一個攝影師嘅呢個咁嘅呢樣嘢。 佢呢個仲係佢要保持翻個學生嘅，即係類似，因為其實某程度嚟講，佢呢度個設定其實。相對上比較似 Miles 啦，即係黑仔蜘蛛俠啦， 黑仔蜘蛛俠 係啊 多啲， 因為純校園啦、啊，啲肥仔啊，啲同學卧虎藏龍啦、啊，咁啊 係啊， 佢亦冇 Peter Parker 咁點講咯，咁醒咯、啊， 嗯 嗯 啊咁呢度其實幾 Miles 嘅黑仔蜘蛛俠咯，我覺得個。嗱，你話成套戲，你覺得點啊？你套戲你中意程度？ 係咯 ，Peter Parker 應該係一個幾獨立行事到嘅人，咁而呢套戲就唔係，佢就變咗係其實即係要靠幾多人嘅幫助啊咁樣咯。 同埋 佢唔係一個 同埋中間對佢嘅能力全部係靠嗰個 Karen 去幫手。 扣外挂系， 啊佢嗰件战衣嘅， 我明白佢个故事就系想讲啲僆仔好依赖人，咁跟住最后咧就慢慢发觉即系要靠自己，咁佢个题材系讲呢样嘢嘅，咁但系好可惜佢话我系要靠自己，咁最尾又系着翻嗰件衫，咁即系咁啦。如果我就觉得系，如果你系想贯彻呢个讲法咧，佢就应该唔着嗰件衫，结果佢就自己车翻一件即係似翻呢件衫嘅樣，但係件布衫嚟嘅，就做。 啊！呢件衫原來某程度上咧係似 Scarlet Spider 嗰件。 咩？似咩？ 似 Scarlet Spider 嗰件嘅，即係蜘蛛俠嗰件。蜘蛛俠有幾個複製人啦、啊，咁啊，唔係應該死剩幾個複製人，無數嘅複製人啦、啊。 即係唔使咁 detail 啦，即係其中一個即係複製人蜘蛛俠嘅。 叫 Ben Randy 啦，即係之前曾經喺。 但件衫有咁高科技嘅咩？ 唔系呢件衫，系佢平时佢自己着嗰件蓝色有蓝色。 哦，你讲嗰个土炮 啊， 土炮 嗰件其实好 Ben Randy 嘅。 系 OK OK， 只不过人哋嗰件嘅完成度都高过佢呢件啫。呢件真系似自己求其笠个头笠个啦。 系 啊，咁啊。而至於你話蜘蛛俠，其實佢呢度係大致上向卡通版 Ultimate Spider-Man 致敬嘅，因為其實喺、卡通版度佢就係咁多 gadget 嘅，即係因為佢係燒嘅， 出啲車又未出，乜都未出，係 咯。啊燒嘅後備學員啊嘛，咁佢個 Super 真係咁複雜嘅，都係要靠個人。佢冇人工智慧，但都有個輔助電腦幫佢點樣用嘅啲嘢。 嗯。 啊，咁啊，同埋件衫都係咁多奇怪嘢，有 heater 啊，可以變成鬆，可以變成緊啦。依啲其實全部都係燒嗰度嗰個做幫佢做嗰件蜘蛛衣喺 Ultimate Spider-Man 嘅卡通嗰度。 嗯，係。 咁啊，我唔知點解要咁樣玩啊！呢樣嘢就 咁梗係啦，你可以出好多玩具，你知唔知啊？ 咁係。 喂，你知唔知而家佢嗰個面罩嗰個玩具細路仔玩嗰個啫喎，個隻眼都識得咁樣開合合㗎。係。係好怪㗎， 有個 怪 㗎。有個香港人做咗一件都完成咗，係啊。 嗰個字啊，唔係你唔好理嗰 part 先，而家講緊佢喺玩具嗰 part 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大賣啊。 嗯， 係， 即係佢今次咧係做到好似日本咁樣咧，係可以推到一大堆產品，即係佢唔係淨係戲嘅，係啊，一大堆產品嘅。咁其實到佢未做已經推出㗎，咁呢啲已經係賺緊錢㗎，係、啊。咁所以係啊，好成功㗎。如果你以即係商品向嚟計啦，咁。咁其實佢咪即係行緊阿 Bandai 啲路線咋嘛，咁你做乜啲含蛋超人要搵幾個超人撈埋邊啊，或者點樣，咁其實全部都因為係即係因為係產品向嘛，產品行先嘛，即係小而向同埋產品向呢，係如果你要搵錢一定向呢個方向走，咁但係呢你就會越走越唔好，即係個作品會越走越唔好。 咁呢個的確係啦，正如我當以前都講過啦，好受歡迎嘅 套 Injustice 都係因為賣女仔歡迎得滯，賣唔到啲 action figure 俾人 cut 單，即係其實個後遺症係已經出咗嚟，只不過佢成功咁咪 要 少咯。 咁啊，何老師有冇補充？ 冇啦， 唔該曬，好。